是不是她男朋友吗？怎么是你啊？哦，小三儿啊！你好贱，你为什么这么贱？你好贱，怎么会这么明显？无所得不显，什么都看不上眼。知不知道在我身边会有生命危险？曾经我以为什么才是爱情，但是这个社会他早已经放弃。什么是感情？现实的问题，只要出现第三者，那什么都是放屁。但是不能放弃，这是一个秘密。但也可以暗中偷袭，顺手他抢过去，但是要靠实力，还需要多加练习，不然没有功底，实际操作就有问题。看板那么转，那个转，那个转，那个看板那么转，那个转，那个转，你有病。所有的想象功力天下无敌，那种实力一般人都无法比。趁他在手里那把剑啊，腰上别着烟，手里拿着麦克，说看我多有霸气范儿啊。为什么这么贱？你好贱，怎么会这么明显？无所得不浅，什么都看不上眼。知不知道在我身边会有生命危险？你好贱，你为什么这么贱？你好贱，怎么会这么明显？无所得不浅，表面装作很腼腆，其实内心不过是用早都被人发现。本兮曾经约过，人不可貌相，小三儿不可斗量也。哈哈。记得最爱去的 MCC， 也在音乐区听歌的感觉很 crazy。 某个妹妹长得真的超级 lovely， 为什么她是小三儿？现在的小三文化遍布全球，貌似红遍宇宙，所有的人几乎都心动。那不行动请不要激动，会发现社会的爱全体不下小三，一定要冲动。爱不完大声叹息喊，别离开，我需要你的爱。三，你介不介意我多发展几个小三，以后出去玩人多热闹可能会比较好玩。你好贱，你为什么这么贱？你好贱，怎么会这么明显？无所不浅，什么都看不上眼，知不知道在我身边会有生命危险？你好贱，你为什么这么贱？你好贱，怎么会这么明显？